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庄松烈，雕刻时光咖啡馆创办人，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近年从事空间设计规划工作，尝试写诗，热爱观察生活，并随时以文字记录感受。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庄松烈。当年和妻子一起创办雕刻时光咖啡馆，庄松烈完全是凭兴趣和感觉。慢慢的，他发现经营咖啡馆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压力越来越大，于是他选择了退出。本来是自己开这个店觉得好玩 乐 啊，然后呢自己喜欢的东西放在里头，能够交点朋友再挣点钱，多好的一件事啊，坐着坐着就变成一大堆人的事儿了， 好可怕。所以我发觉我应付不来， 所以就坚决退出了。其实我觉得这个决定也不是那么容易下的吧，毕竟创始人，然后这么名声在外的一个咖啡， 我还有股份，但是股份已经变得比较少了，因为我们中间有对赌失败了，然后大部分股份是投资人风险投资商吃走了，对，但我觉得这也是正常，因为你 paper 是这样签的嘛，那你就必须要完成这个任务。我算退出了也算 OK， 也是一件对的事，而且是好的事情。 很多人会替你遗憾啊、哦、 很多人不明就里的人会假装替我遗憾但是其实明就里的人，他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他会觉得很开心 啊。 对，因为如果你能做一件自己比较喜欢和自己热爱的事情，会比较好一点点。那如果你做一件你自己要高强度的管理工作的话，你自己本身应付不来，那是不合适的。 所以退出了以后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工作，是做空间美学设计这方面的。 是的是的。其实之前就在做了， 也在做， 但之前大部分的客人都集中在咖啡馆周遭围的客人。但我们的合作伙伴团队出来以后，我们的面向就开始扩大了。对，扩大成民宿啊，还有比如说像霄云路的新德精品酒店，然后最近正在做的是苏州虎丘的新德精品酒店，还要做城里的很多民宿，或者是公寓等等，我们不断的在做一些奇奇怪怪的项目，我觉得奇怪的项目做下来很有趣，特别是业主有趣的话。 我听着这样的事情是适合中央美院毕业的人做的，你是北京电影学院学导演的， 对， 这个 没有。其实中央美院毕业的可能也不会去做这件事情 啊， 大部分是环境艺术设计系的人毕业，很多是做 对 空间 对学建筑的呀， 空间 或者是学美术的人。 学建筑的大部分会从清华，或者是上海的好像是交大，还是什么大学，国内的建筑师很厉害，年轻一辈的越来越厉害，比如说像北戴河那个海边的那个教堂或者是图书馆，是董工老师做的，还有像在大理有很多年轻的从海外回来的建筑师，他们就把自己埋在大理，做大理周遭围的建筑，我觉得他们都好厉害哦，他们做的案子也很漂亮，所以还挺令人羡慕的。而且国内新生代的建筑师他们又有很多机会，是吧，因为量特别大，案子特别奇怪特别多，所以他们能发挥的舞台很好，所以算是赶上了好时候。对对。 那你喜欢这个是为什么呢？是跟咖啡馆有关吗？比如当时开咖啡厅的时候要自己设计，自己要怎么怎么样。 你怎么会跟这个行业相关呢？ 或多或少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从头到尾，从第一家咖啡馆一直到第十家、第十五家、第二十家，都是我们几乎是我们亲自打点、亲自设计 啊、 所以我们的团队就是一直在做这件事情，然后也培养了这个长期配合的施工队和工长们，所以我们对空间的想法和热爱是从几乎是二十年前就已经开始一直培养过来。 那基本上跟咖啡厅是同步的。 基本上是的，因为我不太做管理性的事务，我大部分都做这一块的事务而已、所以我们就这样过渡过来以后，就很顺利的开始做很多奇奇怪怪的项目，比如说我们怀柔山上的荔枝院啊、或者是 这个很有意思，你那个荔枝院哈，就是在怀柔山上就收了两间农家院而已， 租的对、是属于那个我们房东大乔小乔的， 房东大乔小乔 他们两姐妹，然后我们在那里租了二十年，然后我们用自己的设计和想法改造一个农家院、平常自己上去度假或者上去休息然后平常呢会挂在 Airbnb 上面、或者挂在其他的单位上面， 做短租是吧？ 做民宿短租，对、然后看管还是由大乔小乔他们来做看管 啊。你看你这个房东都这么的文艺，大乔小乔，是碰巧了，人家姓乔是吗？ 是乔家，对对、那个村子至少60%-70%都姓乔、人都很好。 那其实做这样一个改造工程也不是特别容易吧？ 哦，花了好长时间，花了。 而且它那个位置也还挺偏的，你就说往返运这些材料都挺费劲的吧？ 这些其实是包给长期配合的这个、施工队、男师傅他们去做就好了，我不用去管这些事儿。 操心这些， 因为操心都是他 们。你只管里头好不好看，空间怎么分 配。对对对对，然后怎么住起来舒服，空气怎么流通，阳光怎么最大限度的照到房间里，然后厨房应该是开放式的，餐厅长什么样子，什么什么之类的。对， 这听着都很专业呀、 做着做着什么东西都专业了，其实。刚开始入门会比较忐忑，但随着做着做着，你的兴趣、你的乐趣、你的交友的圈子、你的朋友、你的同事，就会逐渐的扩大开来，所以感觉不用太害怕，但刚开始会忐忑，但后来渐渐做的就很舒服了，对， 我是想你如果是改造一个地方自己住，那没问题，我愿意怎么弄怎么弄， 是 对吧？但是如果是帮朋友设计一个项目，或者是帮商业设计一个项目， 对对对， 以后人家要拿出去经营的， 对， 那会不会就有人问，哎，这个设计师是什么背景啊？ 对 啊，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 对， 会不会觉得有点怪啊？ 或多或少会，但某种程度也很像新德酒店的团队哈，他们就一天到晚把我拿出来当广告借口。那现在谁怕谁呢？有点那种意思。那像日本人，他们在做空间设计的时候，有可能他都不是一个空间设计师，他可能就是之前是卖服装的，他可能之前是卖锅碗瓢盆的，他可能之前是做陶艺的，但他们不约而同都会做空间设计，会出来做面包或什么之类的，所以可能在日本那里对一个人的身份的定位没有那么从一而终、他可能认为一个人可以做的事，他在某种内部来说都是相通的，只要美感通的话，做什么事相对而言都是通的，做起来的东西就不会太差， 对， 所以国内可能渐渐的，像我们这种斜杠青年 啊，对，现在很流行斜杠青年， 斜杠中老年，像我这种斜杠中老年越来越多、对，因为这个时代逼的人得多攒几份工作，或假设了哈，或者是多做几份不同的行当。 对，你刚才说到一点很重要，就是说美的东西它是相通的。实际上你看做咖啡厅也好哈、做现在的空间设计也好、它的一个核心的东西也还是美和舒适。 没错，没错。您说的对， 所以这些东西它是相通的，包括你现在就是写一些文字的东西， 对， 也是一些感受，就是一个直觉力很强的人在做一些很有美感的事儿。 相对而言是的，那像写文字也是需要有节奏，是吧？要有音韵的节奏，要有内容，你要表达，所以要有内容，要有节奏，然后最后合成起来可能是闭环的或可能是开放的都可以。但是你要表达相对言之有物、不管它是多么的低级，不管它是多么的高，你都要表达出一个相对而言要表达出一个小道理来。对，我感觉哈、所以渐渐的就是这写文字或者是说写诗或者是什么之类，其实就是一个练习、一种思考或者思维的练习。对，我个人认为是这样，这就是我最近生活里面一直在做的事情。 庄松烈，雕刻时光咖啡馆创办人，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近年从事空间设计规划工作，尝试写诗，热爱观察生活，并随时以文字记录感受。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庄松烈。那既然说到了斜杠青年，咱这个杠还可以再斜一斜，有没有想过？ 太可怕了 有没有想过这么热爱文字以后做个作家？ 我觉得这倒是可以，因为我很想，对，因为读的小说啊，读的文字太多了，这热爱的人有点，对，都非常清楚，对， 可以哈，影评家， 影评， 你本身学电影的吗？ 对， 看的电影也很多， 对，看了很多，对，这属于那个实在是百无聊赖的青年了，对，文艺青年了，文艺中老年， 其实。你要搁前两年说你是个文艺中老年， 对， 可能有点儿，就北京话叫挤的你的意思。 对。 但是我个人的感觉哈，现在慢慢的，这应该是越来越接近于，或者是越来越趋向于正面的一个评价。 好，你这样的想法有点意思。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觉得是因为现在大多数人到了中老年，咱们说这个文艺中老年哈，他可能前些年的奋斗，也奋斗过了，基本上可以说。不要太奢华的话，日常的生活没有问题了， 大致都没有问题了。对。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到了一定的年龄，突然发现，哦，原来很多东西我之前为之奋斗的，并不是我内心真正可能感兴趣喜欢的那些东西。 对。 那我要回归我的内心，因为我都中老年了吗？我可以任性一些吗？是吧？ 对。 我可以更多为自己活一些吗？ 对。 那我就展示我文艺的一面，或者说我因为其他的很多事物压制住的。文艺的内心，我敞开它，我做我自己啊， 对， 我就文艺了，我又能怎么着啊？ 心里的状态已经比较， 对，它比较放开了， 比较放松， 就像你刚才说的，不在乎大家笑话你啊，挤兑你啊，对吧？ 有时候我写东西，说不定就是为了让别人挤兑我，对，有时候，对，对。 其实我觉得这对于中年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是的，是的，我觉得您说的对，是需要回归到自己真正热爱和想要追寻的东西上面，然后这样的价值，人生的价值可能才不会白费吧，我会觉得，因为的确我们的时间已经有限了，假设哈， 开始有危机感了， 对，开始，对，因为可能快死掉了或什么之类的，对，所以这几年内我们可能要局部的时间来说要为自己而活，比如说你想要去哪里就要赶紧找时间找机会，就是一不小心的双引号，一不小心的就赶紧完成这些任务，我觉得这些对自己人生来说很重要吧，因为你我后来想一想，自己也不太可能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人，假设那你要做的事情是让别人可能也感到小小的幸福，或者是让别人感到还算挺开心和快乐的，我想这也够吧，也没有那么难吧，不要给别人添太大的麻烦，不要太作了，不要让别人认为你太公主了，假设哈，也就很够了，我觉得，对， 但是一点都不作也不行。 哦，你这个也很有意思。 我觉得一点都不作的话，这个人生好死气沉沉呢。 对， 是吧？有一些小小的就是任性的地方。 对， 充分展示自己的地方。我高兴这么做的时候，我去做一些事情，但是不要太多的困扰到别人，或者说不要困扰到别人。 是的，必要的时候其实要小作一下。 嗯， 你不小作，其实你就让过去了。让过去以后，别人正开心着呢，你反而在旁边哭，也有可能，也有可能。 我是觉得想想回头。哎呀，等到再过几十年回头想，哎呀，我那会儿还做得动的时候，我为什么一点都没做呢？是不是会有点遗憾？会不会有点遗憾？ 有时候我会在我们团队的这种相处的过程中发现，有时候其实年轻人他们其实不太懂你到底真正在想什么，或者你做的铺垫，或者你做的布局是什么，其实他们并不是太清楚，可能更多人关注的是眼前的利益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会用眼前利益的标准来判断你， 也很正常啊， 来批判你， 因为他们是年轻人， 来呵斥你，他们想用他们小你20岁的心情来呵斥你，不应该这样做。有时候你发不了话的原因是因为你其实不想发话，有时候你不想发话的原因是因为你实在是懒得发话，有时候，总之是因为，但是你后来想想， 是觉得你发了话，他们也还是不懂。 对，所以怎么办呢？有时候你还会觉得，哎呀， 别叫这个字儿， 嗯， 你还是想坚持你就坚持、嗯、如果他们不理解那可能也没办法， 嗯，好在咱说了算，不理解你照执行就好了。 那可不一定，那可不一定。新生代他们有他们的自己的想法、 哦、 我有时候乐于跟他们合作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真的比你还要作，他们作在某些你想象不到的地方，他们作在他们对眼前的生活状态、嗯、他们更加的务实的压力更大， 嗯， 他们我们已经走过那个年代所以就还好， 嗯， 但他们生存在这个年代他们的压力奇大无比，不容易，新生代活在北京和上海深圳都不容易了， 嗯， 一线城市， 嗯， 对， 所以有一句话叫其实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及七十年代上半段出生的人相对是挺顺利的一波人，挺幸运的一波人， 对对， 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嗯，您还是蛮幸运的， 是的，我有点幸运，进来上大学，然后毕业娶的媳妇儿、 嗯， 然后做了生意， 嗯， 然后一直到现在生意不管了，但是也在做别块生意， 嗯， 大概是这样，然后跟别人尽量多交往，然后、嗯、生意做得成就成，做不成就拉倒，也不 什么都没耽误，什么都没耽误， 希望吧， 嗯， 对。我还想说改天到一个小岛上，比如热带的小岛上待着、 嗯、 对，了此残生，每天跟海和天空和海岛为伍、嗯、多好， 待得住吗？ 我觉得如果有大量的书可以阅读，有运动量、 嗯、 应该可以，因为不算是多么热爱就是人类之间的交际的人、 嗯、 当然也喜欢交际，但我的意思说不算是多么热爱这种表面性交际，喜欢几个朋友这样子的、 嗯、 但朋友和朋友之间现在在北京来说也越来越不是一件事儿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彼此的压力也都很大， 嗯， 特别是文艺中老年人而言、嗯、某些人来说 是， 所以也渐渐的在彼此的说话的语言上可能也不是那么知根知底的状态了，会渐渐的如此、 嗯、 虽然说你们几乎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对，理解那种状态， 对， 就是慢慢的好像共同的话题会越来越少， 对，反而跟新生代的会稍微好一点点、 嗯、我发现你观察周边的人和周围生活的能力特别强， 我一直在想办法了解和记录这些当代人的生活状态和事情， 嗯， 因为我发觉这个对我的生活来说是一种参照、 嗯、 所以与其是在做业主本身的这些酒店民宿，还不如说其实我是在了解别人身上的某些故事、 哦、 对，因为你身上有故事对我们做设计做空间的人来说特别的重要，你能够使我们发挥得更好，我们也能借着你身上的这些故事帮你把所有的细节创造得更有趣，原因是你给我们带来了某些故事， 对、嗯、所以你现在做空间美学帮设计民宿啊，设计一些建筑空间，不光是设计建筑空间这件事， 对，没那么单纯， 没有那么简单， 嗯， 要跟这儿的房东跟他们交流，他是什么样的人，他希望什么样的呈现，把这些东西加入其中，这个是这件事情有意思的很重要的一点， 必须的，必须的，因为你单纯只是在做所谓的这些表面的装修，贴上壁纸弄上砖块，其实意识并不是太大， 嗯， 因为这些谁都可以做得到，但是你如果是一个学电影的人、嗯、你会发觉我们人类之所以热爱听别人的八卦或故事、嗯、我们喜欢把自己的丑闻裸露在别人面前，我们喜欢跟别人交流你最近的心态，那这次都是因为我们对故事和对于别人的生活方式是热衷的、 啊、 是有想象力的， 嗯， 在这种状况下我们最好把这种状态给引导到他接下来十年或二十年要生活的空间里头、 哦、 而不只是帮他随随便便表面上装修的像某些杂志画面那样的漂亮而已、嗯、而是让他会觉得我们正在细心替你思考很多事情， 嗯， 对，我们要融合各种小细节、 嗯、 而变成是一个人的以后未来十年以上生活的家的话，那会是呈现出什么样子， 对 对， 所以不光是对空间的理解，更多的是对人的理解， 了解人最重要的是对人感兴趣、啊、对、嗯、 最后一个问题，到现在为止你对你自己 啊 已经拥有的人生满意吗、 啊、打分数嘛、 嗯、 我打个差不多是60来分一点点，还不够满意的原因就是可能还是自己觉得太懒惰了，或者是太自私了点，如果是外面的人不懂的人他可能哇庄仔 105分哪有那么高的分数没有吧。 所以你对自己要求其实还是蛮高的， 那 希望还是蛮高的。 那还好，但我觉得我能够这样一路上走过来，可能因为我对世界的好奇心还是在，所以我会想要去了解或探索很多东西，这就是我最大的欲望，就是说我并不想满足于现在的生活，我会想说多去看看别人，了解别人的生活，多去跟别人做交流，比如说我在在行里面有一个我的 page， 然后别人有时候会来点我，然后就庄老师你跟我一起来聊聊天，然后我一方面也在赚钱，对不对？后来就变成是我是访谈者，因为我急于想要了解对方到底是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想法想要问你，然后你接着问他，罗列下来以后你就会很容易了解到这个人走到今天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那我是觉得这件事很有趣， 我觉得你的状态特别好，很积极很放松，然后聊起来就是很舒服的那个感觉， 瞎聊吧爱说话 就是整个外在的形象看起来也是很舒服的，我觉得是不是跟你就是对周围的人和事还依然很好奇， 对 充满好奇有关系 啊，对，是的是的，我好奇于人， 所以显得年轻 我好奇于人的猥琐好奇于人的自私，好奇于人的某些厉害的一面，好奇于人的那种非常对专心的东西，我好奇，我老跟我们业主吵架，就是新的酒店的业主，他是一个非常强悍的努力的做事非常的 organized 的一个女人，然后我比较随性，所以我们算是互补，但是我们老吵架，对，但是她非常的专注，她做事非常的认真而努力，非常非常认真，也很可怕，比如说我们出差去苏州，她必须把每30分钟的时间都调整得特别的满，所以我每次跟她出差我都处在半吐血状态因为她把时间都从早到晚，8点半以后的时间一直到下午差不多8点半以后的时间她都排满了，我都快崩溃了， 所以那个并不是你想要的，不是你想要的状态，你还是希望有一个让自己比较舒适的，但是呢又能做一些事情的这样一个刚刚好的状态， 是的，刚刚好，她那样做是符合她的，我那样的做事我的脑袋就腾不出空间把另外一个东西挤进去，把另外一个东西划出来，对， 可能对他来说没问题，但对你来说不行， 他脑袋好， 所以每个人找自己的节奏是很重要的， 对对，他脑袋好，所以跟他搭配也算是很愉快，虽然老吵架，对，他很愉快，非常愉快，对，还挺有趣的。 好了，听众朋友，庄松烈庄仔的故事今天就先和您说到这儿。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再见。